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南三环玉泉营桥到丰益桥内环方向，西南四环花香桥到丰北桥内环方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今天是2018年10月7号啊，立冬了。立冬吃什么呢？吃饺子呀。哎，咱们今天来说说今天就吃什么馅儿的饺子。最爱吃的，我最爱吃的饺子馅儿，不是茴香，不是胡萝卜，是豆角馅儿的。对，豆角馅儿那饺子真香的。话说这个立冬之后，北京就真真正正进入到冬天了哈。但是感觉一路走过来，今天打车过来的，终于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了。哎呀，太美了。看斑斓的颜色哈，色彩斑斓哈，哦，绿色的叶子，红色的叶子，黄色的叶子，真的是太漂亮了。就是北京市区还能看到这样灿烂的景象哈，郊区估计叶子都落光了。再感受一下北京的秋末吧，马上就要迎来冬天了。好了，2018年10月7号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此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六座车上市主打家庭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秋冬汽车保养，来关注一下内部清洁。秋季自驾最后的推荐，九寨沟走起吧。好，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放在用车这件事情上同样合理。单身时你或许钟情于买一辆小跑车用作炸街哈，小跑车。但是正如人终究会拿起保温杯一样，一旦有了家庭，你就不得不为身边人考虑了。那么车企们的市场呢，车企商们他们的市场的嗅觉呢非常的敏锐哈。这种情况之下，一辆这个7座的 SUV 还有 MPV 车型应运而生了。这些年呢，也开始有厂商推出他们的6座车。在宣传当中，他们放上了6个保温杯，其中还标明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卡通形象。拿起保温杯的同时，不要忘了关怀你的家人哦。用这样的方式标明这款6座车型的用户画像，或许再精准不过了吧。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5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Cascade Atmosphere。第29名 Tessetto 张靓颖 Change Your World。 为你精彩，全世界。 第二十八名，戴佩妮就是你。第二十七名，许巍世外桃源。 哥，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 第二十六名，卡奇社日光倾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I was young, I would stand alone, with visions of worlds that were all my own. The lights in the sky weren't that far away. Living in the vastness of outer space. Atmosphere 大气层来自 Cascade， 它是游走在时尚电子音乐和各大音乐盛会之间的成功的，在当今电子音乐当中绝对是显影很少的例子哈。不但获得 Grammy 提名最佳混音艺人，还受到了很多流行巨星的邀约呢。上周第41名的歌曲，本周上升11位，来到第30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听到一首电音电子舞曲，来自张靓颖的这首 Change Your World， 融合了大量最新流行电子元素，还有

就是你，这张专辑整体在流行的基调上加入全新的曲风，并且是由乐队进行 live 编制的，确切来说呢是一张融合音乐专辑，而就是你就是一首强调节拍感的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鲁莽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终点起 清静而光明。能见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在许巍的世外桃源，这首歌曲开头就运用了古琴曲《酒狂》，整首歌曲都透着明媚的中国风的味道。无论许巍创作的初衷是什么，重要的是听者在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心里会出现的感悟，还有歌曲带给我们的这种享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许巍《世外桃源》。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卡奇车的日光倾城，也许你在阳光下驰骋上路，也许你安静的在办公室，无论在哪儿，听着卡奇车充满趣味的电音，很多小情绪都会蔓延开来。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第26位。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地处回家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 彩色的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流行音乐全金榜音乐面对面大连站的音乐旅程再次启航，李俊毅、王一浩、袁亚维三位唱将与大连的歌迷朋友共聚享受音乐狂欢。实力音乐唱作人李俊毅这次带来了他的原创单曲《Run to You》，亲自参与作词编曲的心血之作，同时还带来了歌曲《100个梦想》。宁静的伴奏伴着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声线，在现场缓缓释放，将音乐成长历程中的喜怒哀乐娓娓道来，深情地诠释了不要掩饰真实的自由渴望，勇敢追求自己所想的音乐态度。而回到家乡的王一浩用歌曲 Don't Touch My Jordan 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强有力的 beat 将王一浩的音乐魅力淋漓的散发，营造出了音乐 party 的欢愉气氛。袁亚维则带来了专辑中的歌曲 Just My Luck， 并表示把这首歌献给我们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再来关注11月6号，歌手徐良在官方微博发布与京东电脑数码联合制作的最新单曲 MV 玩所未玩，歌曲一改徐良往日温良少年的风格，玩起了日式摇滚，重燃少年热血。徐良选用玩所未玩作为歌名，将曾经对电脑数码的记忆以及对电脑数码革新换代带来的真实体验融入了歌词之内。最后再来关注国内首档顶级音乐人 Live Show 大音乐加超级现场即将于今晚8点开播，这个节目将采用互动对话与现场表演穿插结合的环节设置，通过现场回答主持人提出的犀利问题和完成由观众选择的高难挑战，让音乐人和观众的实时互动，挖掘音乐人最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理念。日前官方已经公布了首期节目嘉宾，著名嘻哈音乐人潘玮柏将成为大音乐加超级现场的首发音乐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报时北京时间9:34:43。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刚刚那些许巍的世外桃源勾起瞬间的旧日时光啊，丽江、大理还有泸沽湖，所有的美景都在眼前浮现了。是啊，你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音乐哈，然后你会感觉景色很不一样，回来再听音乐，然后景色又浮现在脑海当中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也欢迎你继续在官微向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样把你的这个微信号也可以发过来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来报道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关于汽车保养这个话题。秋冬汽车保养要注意的是内部清洁，我们清洗汽车的时候应当使用专用的汽车清洗液，因为长时间的使用洗衣粉或者肥皂液会造成漆面失去光泽，严重还会腐蚀漆面。我也真不知道现在谁还真的拿肥皂水去洗汽车。除了清洁车身以外呢，还要留意清洁汽车内饰，可以用毛巾或者海绵蘸上肥皂水或者清洁剂，轻轻的擦一这个擦洗这个仪表盘等等车内的每一个角落。清洗这个化纤表面呢，要先用吸尘器将灰尘吸掉，然后用专用的纺织品清洁浸润几分钟，待灰尘溶解之后再用毛巾擦洗干净。如果没有专用的清洗剂呢，可以换用肥皂水或者是这个餐具的洗涤液，洗洁灵哈。真皮制品呢，用毛巾蘸少许的净水擦干净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 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25名 Wilder Ravel Wild Eyes。 第24名 王心凌昨天今天。 昨天以前都是情人在比你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 第23名 张靓颖出镜入境。 天意留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 第22名 TFBOYS Heart。 别害怕别惧怕跟我奔跑，你的呼吸我都。 第21名 Lenny Low Oceansid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n the dark they go like stars bright light, In the night I see them glow wild, I can see 就想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来自比利时的女歌手 Ravel 联手艺人 Brawler 带来这首抒情电音神曲，珍珠般的空灵女声具有飘渺的特质，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25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以前都是情人在比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小小伤心写满了整个篇幅的日记，自言自语，有时寂寞是好伴侣，夜里关上手机，平静的讯号来自月亮星星，思念让人伤脑筋，依赖会让人变 weak， 承认总需要勇气，我期望的爱情虽然直接却需要 转身别靠近，我了解我的心，我会认对自己想要的感情。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限期，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昨天一切小事情我都很在意，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以前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关心算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着点滴，掩埋心疼自己，小事孤单始终分手心 很好玩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昨天今天》，融合嘻哈节奏的曲风，将说唱节拍也导入其中，成为了一首名副其实的绕舌歌曲。上周第43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刚刚过去这首歌，王心凌的《昨天今天》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天星期几？风和日丽，就连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易，手托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永远像猜谜。决定天一亮，我心在埃及；天一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艳遇。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威士忌。如果有人想要爱。 张靓颖的《出镜入境》上周第38名，本周上升15位。源自于她的专辑《改变》当中，这张专辑呢，张靓颖自己亲自来命名的。专辑当中曲风上更以快歌为主，也是通过借由这张专辑表达想要挣脱束缚、做回自己的决心。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三子又来了 ，TFBOYS。 TFBOYS can't show you love， 来听听他们的 heart， 听听他们的心声。 Let's go， listen to my heart。 在看到你微笑的那一秒，我不安的心跳正悄悄地发酵，温暖像突如其来的风暴，紧张的我忘了给你拥抱， 也许还没准备好， 害怕别去逃， 国内最年轻的三人偶像组合，带着无限的元气归来 ，Heart。上周第33名，本周第22位，也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一听就会让你不会忘却的歌。进入到他为你营造的氛围当中吧 ，Lenny Lu Ocean Side。上周第36名，本周晋升到第21位。Ocean Side。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九七四， 北京 Music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乐团 猫速公路，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听我们的新歌《阿吴》， 请多多指教。 我到底重复几次了？你怎么还是可以听不明白呢？我知道你又想讲这个不一样。Oh my God， 你真的不像话，别再说没关系。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有一次我们练了阿四的歌，主唱卡爷开玩笑的说，我要写一首叫阿五的歌，就哼唱出副歌第一句的旋律。后来我们以嘉年华感觉的鼓前奏延伸出这首阿五。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加拿大的 Avril Lavigne 带来这首 Stop Standing There， 别傻站在那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军，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查存在，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欢迎新朋友哈，把微信二维码和我共同来这个扫一扫，加一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回过头来说说这个生于1984年的加拿大女歌手 Avril，一直觉得她其实长得特别漂亮，尖尖的鼻子，蓝蓝的眼睛，碧蓝碧蓝的，还有那个唇形啊，特别喜欢的那个唇形，长得特别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把自己画的浓浓的那个黑眼圈哈、啊，然后一出来就可能就是为了让突出自己的音乐，就是那种摇滚风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她不化妆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看一看她这个素颜的照片啊，真的很美。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秋假赏景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仙境，那是不是九寨沟呢？秋末冬初，这个人间仙境变得特别宁静，充满了诗情画意，山峦和树林银装素裹，瀑布和湖泊冰清玉洁，蓝色的湖面的冰层呢，在日出日落的温差当中变换着奇妙的水纹，冰凝的瀑布之间，细细的水流发出了树语之音，奏出了沁人心脾的音乐。而因为游人稀少，所有的美景似乎都是为你一人而准备的，美丽的神话呀。 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千年等待由我承诺，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我绝不放手。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十七岁梦想能去巴黎，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 梦中荒芜地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我亲爱的你来自哪一片风里，好奇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近，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理，你为什么来到巴黎， 春天和秋天都走得那么近， 年少的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把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天起每一天的甜蜜是最美的假期，继续在美好故事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 大型弦乐团的伴奏让这首歌曲显得气势磅礴，来自谭维维、陈楚生、吉克隽逸和金志文的巴黎假期，又听到了这首作品，承载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这个时候最后来 来分享范玮琪的一比一，源自于同名专辑当中。什么叫一比一呢？一半是民谣，一半是摇滚啦，正好是一比一，就是形容这张专辑的曲风了。

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爱情究竟是什么？像一个下了魔咒的苹果，上次恋爱的结果，滋味要比想象苦涩得多。分手纪念日午后，还闻得到时间里的寂寞。还好天气还不错，找朋友到海边去吹吹风。曾听过有人说，爱情万劫后是一种了解自己窗口。当爱情一点一滴一点一滴随它远走，曾觉得整个世界都放弃了我，而朋友一左一右一左一右陪伴着我，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守候。于是我一点一点一点一滴心平气和，就算听说他和他过得很快乐。虽然爱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耳边问候，我却不想为寂寞重蹈覆辙。我问我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小开场歌曲不错啊，来自萧亚轩的《准备好了没有》。还记得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发声的那个片花吗？对，用的就是这个电乐啦。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我们来听辛晓琪的《风之彩》。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我就不知所措。谁从遇见你那天起，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谁有没有话对我说，你个眼神我便无法挣脱。声音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永远也逃 谭维维的《我亲爱的》歌曲呢，是电视剧《翻译官》的主题歌，活泼明快的节奏搭配谭维维的声线，是整首歌曲洋溢着特别的浪漫情绪。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